看咸阳面村有一日出门得山子不忘情公日恶有日山 天山不负不亲你

听众朋友，尤其李小培的京剧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下面请您收听京剧《诗街亭》，谭富英扮演诸葛亮，马胜龙扮演王平。 有情是大义，忙将地图使报与丞相知。丞相叩头。 罢了，夫人速差。 王将军速差。 受统合 地理图丞相 来。 有 三台。 回来啊！速到烈柳城，叫赵老将军回来，不得有快去还原。 遵命。 你这大胆的马宗啊，临行怎样知府与你叫你靠山进川安营扎寨，怎么偏偏在山上扎营？是他家庭难保。 好， 来他 好， 嘿嘿，忽然把家庭失踪了。哎，今日马谡失守家庭，乃诸葛亮之罪也。 好， 司马懿带领大兵夺取西城，来他 啊！ 司马懿带兵夺取西城来了。先帝也在不地城托功之时，是当马谡燕国起事，终无大用，为不听先帝之言，今日错用马谡，失守家庭，推迟还清。 好， 来得好快呀！人言司马用兵如神，今日一见，令人可敬，令二人可服。西城兵将俱被老虎调遣在外，城中 病逝且老弱残兵，司马兵道难道将我送上北去？这送我上北呀去！军门进见， 老军门见， 来了。司马兵道心惊肉跳，见了丞相急忙跪倒， 参见丞相有何差遣？ 尔等是西城的老军吗？ 正是。 命尔等将司门打开，大嫂斋道，司马兵道梦要惊慌，不嫂归令之战。 是丞相吩咐我， 尊死不能活。 哎，少说这多不吉祥啊， 这个实话呀，这个 来 就 来了邀请低楼送我走。天哪，天寒士心白就在这空城已经压了， 小弟， 我说伙计，哎，怎么伙计？咱们丞相是老糊涂了。 怎么会老糊涂了？ 想司马懿大兵到此，就该养四门紧闭，反将四门大开，八成让咱们送死是吧？ 哎，活不了。 是的， 他说的我没愿意。 他说的。 难当啊，在哪里弄回？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天国令下。 死难，欢迎 等待神龙，万万等。 前登门，听那金刚然红帆来，不论来是驸马发来的兵，我也曾爱人听他听他听得是阿妈听那听那王听来自他祖啊毛毛才人，而来自这江山不破只要在听你领得三成我要的安而无言，就跟我的第二层只过两个第二楼大家好你到此谈啊谈谈心恩爱的家道啊到今准备做事啊妈爱吞啊地吃过两个牛一斤八来的羊羔美酒好让你的三个地到此此此不该大臣兵为什么有一个不听心会两难怎样你是何不听我有心痛只想我我是鸟不要满中有要地你不要胡思乱想我的泪来来来听 小年纪知道什么？知国两出世以来，从不弄闲，后队改为前队，鞭笞四十里，受兵受兵。我识破一塌，知国两啊，聪明。这条计丝毫是满红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将老夫有毒兵士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空城也罢石城也罢，我拿定了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 别走别走，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司马懿大军倒退四十里， 啊！ 红马山龙天天 丞相。哎呀，老将军啊，只才司马懿大兵兵临陈家，被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打走，他必然回来。老将军快快替他提阵，责令大马。那是红在深山走柔远，蛟龙得顺九风而还天啊。 一探啊，宋两官不服多西臣 啊， 我人当着老夫起怒， 老夫炸威 啊， 宋两官保御丞相之道 啊。 是时辰，你们偏说是空城，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铁钉探报一报。 好， 一臣实是空城。 那诸葛亮呢？ 逃往汉中去了。 再一探。 好， 诸葛亮啊，你的胆也太大了啊。司马懿啊，司马懿，你的胆又太小了。本当再去夺取，有恐中了他的儿计。哎，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夜，众将官 有 受兵 啊。 天地无大 当压鬼的三王平，平平在三城府，你靠山顶对着大云，大胆不听我的令，举手下一句，你的嘴也不听啊。将父的怒气生，王平原来听分明，战场大营是马苏，三甲大营是王平，陈将若是不肯听，岂有华图多这一听。我若热好来得天地，马苏从此与江王平责打，死了是我。 臣当向你告示，臣乃你回去宾之时，当着忠良面前，便立下了军令状。至今时候佳庭，若不将你臣发，小老夫何以不从？啊！引导家有八旬郎母，你死去后将你鬓发天亮，不在你母身上，以为养老之平安，多谢传教。 兵非是空马送啊，我哭的是先帝也在此地城破空之时是当马送，燕国其实中无大用，回不听先帝之言，今日错用马速，一直失手加一品，思想起来有负先帝托孤之恩呐！啊，丞相就该百分心金，奉命有旨之道。哎呀，待我百般进京，奉命有旨之道，便去我的五乡侯之位，歇兵三日，待司马交战，后战半夜与老将军和我共一丞相。行得相逢与见则甚是一例，他所在场面昂然不动，欢策罢了，反当我的礼貌不周，又将我永为苦力，引起大宴群臣，当作满朝文武，我要作伴作马，纵然向我战斗，若果亲自领调，这都是引起山牛何则天下啊，不散去。寒气高华下，金秋落魄烧心呀，唱红来三台把帅挂，不包含自己放下民女力，心肠把什么喊出一丝染黄沙，纵然将我的丈夫家，我一个把自己命儿娘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谭富英等演唱的京剧《诗街亭》。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